我国的黎明大街绿化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每座楼房和公共建筑逐渐变成新的绿色型建筑。根据冬季条件，搞好对那些已栽种在建筑楼顶等各空间的草坪和树木的管理，并积极进行20多种树苗的移植。对公寓和公共建筑数万平方米面积的草坪营造和树木种植已全部结束，对各区段的绿化也得到结束，而且在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建筑屋顶上修建有实际效益的水培温室的工作进展迅速，还按照大街行程方案在各建筑周边栽种银杏、水杉、丁香、杏树等数十种树木。